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CISC 和 RISC 为什么手机芯片呢都是 AIM 的。那我在第五讲讲计算机指令的时候呢，给你看过 MIPS 体系结构计算机的机器指令格式。那 MIPS 的指令呢都是固定的32位长度的，那我们要用一个打孔卡来表示它呢也并不复杂。那第六讲的时候呢，我带你编译了一些简单的 C 语言程序，看了 X86 体系结构下的汇编代码。眼睛的话呢，你应该能够发现这里面呢每一条机器码的长度呢它其实不一样的。那 CPU 里的指令集的机器码的是固定长度呢还是可变长度，其实也就是复杂指令集，也就是 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 那简称叫 CIC， 和精简指令集，也就是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 简称为 RSC， 这两种风格的指令集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别。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复杂指令集和精简指令集之间的对比、差异以及历史的纠葛。那在计算机历史的早期呢，其实没有什么 CIC 和 RSC 之分，或者说呢，其实所有的 CPU 呢，那个时候都是 CIC 风格的。虽然冯诺依曼呢，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存储程序型计算机的基础架构，但是实际的计算机的设计和制造呢，还是严格受硬件层面的限制。当时的计算机呢，很慢，存储空间也很小。而《人猿神话》这本软件工程界的名著呢，其实就是在讲 IBM 360这台计算机设计的经验。那么 IBM 360这台计算机的硬件配置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它的最低配置每秒只能运行34500条指令，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主频是 34.5K 的赫兹。那内存呢只有 8K， 如果让计算机能够做尽量多的工作呢，这个时候呢每一个字节乃至每一个比特呢都特别的重要。所以说呢， CPU 指令集的设计在那个时候需要仔细考虑硬件的限制。为了性能考虑呢，当时的很多功能呢都是直接通过硬件电路来完成的。为了少用内存呢，指令的长度呢也要是可变的，就像算法跟数据结构里面的赫夫曼编码一样，那常用的指令呢要短一点，不常用的指令呢可以长一些。那个时候的计算机呢想要用尽可能少的内存空间去存储尽量多的指令。不过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计算机的性能呢是越来越好了，存储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了。到了70年代呢， RSC 也就是精简指令集呢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呢 UC Berkeley 的 David Parsons 教授发现呢，实际的 CPU 运行的程序里面呢 80% 的时间都是在用 20% 的简单的指令，于是呢就提出了 RSC 的理念。自此之后呢， RSC 类型的 CPU 开始快速蓬勃的发展。那我经常推荐的客户阅读材料有不少是来自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和计算机体系结构、量化研究方法这两本教科书。那 David Parsons 教授呢正是这两本书的作者。此外呢，他也在2017年获得了图灵奖。那 RSC 架构的 CPU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它能在短时间里受到如此大的追捧？那 RSC 架构的 CPU 的想法呢其实很直观，既然 80% 的时间都用在 20% 的简单指令里，那我能不能只要那 20% 的简单指令就好了？那答案当然是可以的。那因为指令数量多，计算机科学家们呢其实在软硬件两方面都受到了很多挑战。在硬件层面呢，我们想要支持更多的复杂指令， CPU 里面的电路呢就要更复杂，设计起来呢也就更困难。更复杂的电路呢在散热和功耗层面呢也会带来更大的挑战。在软件层面呢，支持更多的复杂指令，编译器的优化就变得更困难。毕竟呢，面向2000个指令去优化编译器跟面向500个指令来优化编译器的困难程度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于是呢，在 RSC 架构里面呢， CPU 呢选择把指令精简到 20% 的简单指令，而原先的复杂指令呢则通过用简单指令组合起来来实现，让软件呢来实现硬件的功能。这样呢， CPU 的整个硬件设计就会变得更简单了，在硬件层面去提升性能呢，去优化呢也会变得更容易了。 RSC 的 CPU 里呢完成指令的电路变得更简单了，于是也就腾出了更多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常常被用来放通用寄存器，因为呢 RSC 完成同样的功能执行的指令数量要比 CIC 多，所以说呢，如果需要反复从内存里面读取指令或者数据到寄存器里面来，那么很多时间呢就会放在访问内存里。于是呢， RSC 架构的 CPU 呢往往会有更多的通用寄存器来减少对于内存的访问。除了寄存器这样的存储空间呢， RSC 的 CPU 呢也可以把更多的晶体管用来去实现更好的分支预测这样的功能，去进一步呢去提升 CPU 在实际运作当中的执行效率。总的来说呢， CISC 和 RSC 的对比，我们可以一起回到第四讲讲的程序运行时间的公式，也就是程序的 CPU 执行时间等于指令数乘以 CPI 再乘以时钟周期。那 CISC 的架构呢其实就是通过优化指令数，减少需要执行的指令数呢来减少 CPU 的执行时间。而 RSC 的架构呢其实在优化 CPI， 因为指令比较简单，所以单个指令需要的时钟周期呢就比较少。 因为 RSC 降低了 CPU 硬件的设计和开发难度，所以从80年代开始呢，大部分新的 CPU 呢都开始采用了 RSC 的架构，无论是 IBM 的 PowerPC 还是 Sun 的 Spark 其实都是 RSC 架构的。那所有人呢看到仍然在采用 CISC 架构的 Intel CPU 呢都可以去批评两句，说他们的指令就是 complex and messy， 就是又脏又差。那为什么无论是在 PC 上还是在服务器上仍然是 Intel 成为了最后的赢家呢？那面对那么多负面评价的 Intel 呢，自然也不能无动于衷。更何况呢， X86 架构的问题呢并不能说明 Intel 的工程师不够厉害。事实上呢，在整个 CPU 设计领域， Intel 集中了最多的优秀的人才。无论是成功的奔腾时代引入的超标量的设计，还是失败的奔腾4时代引入的超线程技术呢，其实都是异常精巧的工程实现。但是呢 X86 架构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其实都来自一个最重要的考量，那就是指令集的向前兼容性。而 X86 架构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其实都来自于一个最重要的考量，那就是指令集的向前兼容性。因为 X86 呢在商业上太成功了，所以市场上有大量的 Intel CPU， 而围绕着这些 CPU 呢也有大量的操作系统编译器，这些系统软件呢只支持 X86 的指令集，比如著名的 Windows 95就是这样的。而在这些系统软件上呢又有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如果 Intel 要放弃 X86 的架构和指令集开发一个 RSC 架构的 CPU， 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所有这些软件呢都会不兼容了。那事实上呢， Intel 并非没有在 X86 之外另起炉灶，这其实呢就是我在第26讲过的安藤处理器。当时呢Intel 想在 CPU 进入64位的时代呢丢掉 X86 的历史包袱，所以推出了全新的 IA64 的架构，但是呢却是因为不兼容 X86 的指令集遭遇了重大的失败。反而是 AMD 趁着 Intel 在研发安藤的时候呢推出了兼容32位 X86 指令集的64位架构，也就是 AMD64。 如果呢你现在在 Linux 下去安装各种软件包，你经常会看到像我在文稿里写的这个命令这样带有 AMD64 这样的内容，这是因为 X86 下的64位的指令集 X86-64 呢并不是 Intel 发明的，而是 AMD 发明的。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 Intel 在开发安藤处理器的时候呢其实也在不断借鉴其他 RSC 处理器的设计思想。那既然核心问题是始终要向前兼容 X86 的指令集，那我们能不能不去修改指令集，而是让 CISC 风格的指令集用 RSC 的形式在 CPU 里面运行呢？于是呢从 Pentium Pro 时代开始呢， Intel 就在处理器里面引入了微指令架构，叫做 MicroOps 架构。而微指令架构的引入呢也让 CISC 和 RSC 的分界呢变得模糊了。那在微指令架构的 CPU 里面呢，编译器编译出来的机器码和汇编代码呢没有什么变化，那还是原来的 CISC 风格的。但是呢在 CPU 里面的指令译码的阶段呢，指令译码器翻译出来的呢不再是某一条 CPU 指令，译码器呢会把一条条机器码翻译成好几条微指令，这里的一条条微指令呢就不再是 CISC 风格的，而变成了一个固定长度的 RSC 风格的。这些 RSC 风格的微指令呢会被放到一个微指令缓冲区里面，然后再从缓冲区里面呢分发给到后面的超标量啊或者乱序执行的流水线架构里面。这个流水线架构里面接受的呢就不再是复杂的指令了，而是精简的指令了。这个架构里呢我们的指令译码器呢相当于变成了一个设计模式里面的 adapter， 也就是适配器。这个适配器呢其实填平了我们编译出来的 CISC 风格的代码跟实际我们执行的 RSC 风格的代码之间的指令差异。不过呢凡事有好处就有坏处，这样一个能够把 CISC 的指令译码成 RSC 指令的指令译码器呢比原来的指令译码器呢就肯定要复杂，这就意味着呢更复杂的电路跟更长的译码时间。那我们本来以为可以通过 RSC 提升的性能呢，结果又有一部分浪费在了指令译码上。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在前面说过呢，之所以大家认为 RSC 优于 CISC 来自于这样一个数字上的统计，那就是在实际的程序运行过程中有 80% 运行的代码呢用着 20% 的常用指令，这意味着呢 CPU 里面执行的代码呢其实有很强的局部性。那对于有很强局部性的问题呢，常见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使用缓存。所以呢 Intel 就在 CPU 里面加了一层叫做 L0 Cache 的高速缓存，这个缓存呢保存的就是指令译码器把 CISC 的指令翻译成 RSC 的微指令的结果。于是呢大部分情况下 CPU 就可以从 cache 里面拿到译码结果，而不需要让译码去进行实际的译码操作。这样呢不仅优化了性能，因为译码器的晶体管的开关的动作变少了，也减少了功耗。那因为从微指令架构的存在，从 Pentium Pro 时代开始呢， Intel 处理器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 CISC 处理器了， 同样融合了大量 RISC 类型的处理器的设计。不过呢，由于英特尔本身在 CPU 层面做的大量优化，比方说乱序执行、分支预测这样的相关工作呢， X86 的 CPU 始终在功耗上还是要远远 落后于 RISC 架构的 ARM， 所以呢，最终在智能手机崛起取代 PC 的时代落在了 ARM 的后面。2017年呢， ARM 公司的 CEO Simon Sigart 宣布呢，说 ARM 累计销售芯片数呢超过了1000亿片。作为一个从十几个人起步，在80年代想要获取英特尔的80286架构授权来制造 CPU 的公司， ARM 是怎么在移动时代把自己的 CPU 塑造成了最终的霸主呢？那 ARM 这个名字现在的含义呢，叫做 Advanced RISC Machines。 你从这个名字呢就能够看出来， ARM 的芯片呢是基于 RISC 架构的。不过呢， ARM 能够在移动端战胜英特尔，并不是因为 RISC 架构的优越性。那其实到了21世纪的今天呢，CISC 和 RISC 架构的分界呢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英特尔和 AMD CPU 也都是用一码乘 RISC 风格的微指令来运行的，而 AM 的芯片呢，一个指令呢同样也是需要多个时钟周期了，也有乱序执行和多发射。那我甚至看到过这样的评价，说 AM 和 RISC 的关系呢只有在名字上。那 AM 能够真正战胜英特尔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下面两点。第一点呢是功耗优先的设计。一个四核的英特尔 i7 的 CPU 呢，设计的时候功耗就是130瓦，而一块 AMD A8 的单个核心的 CPU 呢，设计的功耗呢只有2瓦，两者之间呢差出了将近100倍。在移动设备上呢，功耗是一个远比性能更重要的指标，毕竟呢我们不能随时在身上带个发电机。那 AMD 的 CPU 呢，主频更低，晶体管更少，高速缓存也更小，乱序执行的能力当然也更弱。那所有这些呢，其实都是为了功耗做出的妥协。第二个呢是因为低价， AMD 呢并没有自己垄断 CPU 的生产和制造，只是去进行 CPU 的设计，然后把对应的知识产权呢授权出去，让其他的厂商呢来生产 AIM 架构的 CPU。 它甚至呢还允许这些厂商可以基于 AIM 的架构和指令集设计属于自己的 CPU。 像苹果、三星和华为，他们都是拿到了基于 AIM 体系架构设计和制造 CPU 的授权， AIM 自己呢只是收取相应的专利授权费用。多个厂商之间的竞争呢，使得 AIM 的芯片呢在市场上价格很便宜，所以呢尽管 AIM 的芯片的出货量呢是要远远大于英特尔的，但是收入和利润呢却还是比不上英特尔。不过呢， AM 并不是开源的，所以呢在 AM 架构逐渐垄断移动端芯片市场的时候呢，开源硬件这个理念呢也慢慢发展起来了。一方面呢， MIPS 这个公司呢在2019年去宣布了开源他们所有的设计，另外一方面呢，从 UC Berkeley 发起的 RISC-V 的项目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呢。而 RISC 概念的发明人、图灵奖的得主 David Paterson 教授呢，从 Berkeley 退休之后呢，成了 RISC-V 国际开源实验室的负责人，开始推动 RISC-V 这个我称之为 CPU 界的 Linux 的开发。可以想见呢，未来的开源 CPU 多半也会像 Linux 一样成为一个业界的主流选择。如果你想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CPU 呢，不可不关注这个项目了。那这一讲呢，我从 RISC 和 CISC 架构之间的差异说起。讲到 RISC 的指令是固定长度的， CISC 的指令是可变长度的， RISC 的指令集里的指令数少，而且单个指令只完成简单的功能，所以被称之为精简的指令集。 CISC 里的指令数多，为了节约内存，直接在硬件层面能够完成复杂的功能，所以被称之为复杂的指令集。那 RISC 通过减少 CPI 来提升性能，而 CISC 通过减少需要的指令数来提升性能。然后呢，我们进一步介绍了英特尔的 X86 CPU 的微指令的设计思路。微指令呢，使得我们在机器码层面保留了 CISC 风格的 X86 架构的指令集，但是呢通过指令一码器和 L0 cache 的组合，使得这些指令可以快速翻译成 RISC 风格的微指令，那使得实际执行指令的流水线呢是用 RISC 的架构来搭建的。使用微指令设计思路的 CPU 呢，也不能简单的称之为 CISC 了，更像一个 RISC 和 CISC 融合的产物。那过去十年里呢，英特尔仍然把持着 PC 和服务器市场，但是市面上更多的 CPU 芯片呢来自于基于 AIM 架构的智能手机了。而在 AIM 似乎已经垄断了移动 CPU 市场的时候呢，开源的 RISC-V 出现了，也给了计算机工程师们新的设计属于自己的 CPU 的机会。那又到了推荐阅读的时间了，这次呢我们又要一起来读论文了。想要了解 X86 和 AIM 之间的功耗和性能的差异呢，以及这个差异到底从哪里来，你可以去读一读 Paul Struggles Revisiting the RISC vs CISC Debate on Contemporary AIM and X86 Architectures 这篇论文。 那这个12页的论文呢，仔细研究了英特尔和 AIM 的功耗差异，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 AIM 和 X86 之间的功耗差异呢，并不是来自 CIC 和 RIC 的指令集的差异，而是因为两类芯片的设计本来就是针对不同的性能目标而进行的，和指令集到底是 CIC 还是 RIC 呢，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英特尔除了 X86 和安藤之外呢，还推出过 Atom 这个面向移动设备的低功耗的 CPU， 那么Atom 究竟是一个 RIC 还是 CIC 架构的 CPU 呢？你可以搜索一下相关资料，在留言区呢留下你搜索到的内容，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呢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去。